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一个人的情歌》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Thank you.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脆弱再藏不住，

想念不见往日的谣言，世界浪荡的狂摆在尘满中记忆慢慢的褪去，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我祈求找到过去成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比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比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孤独。尘满中记忆慢慢的褪去，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只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俘虏。失去的就不愿再去回想，往日年轻的光泽已经找不回来，再去想念，有着会让那想念再次层层缠绕着我的心扉。

但梦太真，清晰如人生伤人真心人。我的一颗心到永远，越陷越深，我顾不了危险，苦苦缠绵。情都掏尽还是一个人，你说人世变看不见，不必太认真，一切有缘分。心太冷而梦太真，惊醒如人生伤人真心人。我的一颗心到永远，越陷越深，我顾不了危险，苦苦缠绵。 让牵过的手断了线，爱像风筝越飞越远，孤单的面对明天，我只能够说抱歉。后悔在我心中蔓延，你的梦我都看见，真的好想做你的天。总是舍不得你为我受累，反反复复不能入睡，伤心一回又一回，爱之所以无怨无悔，伤心雨打风吹，因为难得走一回。好想做你的天，为你付出永永远远，给你幸福，为爱不计日和月。当爱已不能挽回，你我各自单飞，希望谁都